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怎么了？ 不能去。 为什么呀？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 那怎么？我现在是领厂查看期间，我就……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开除不行。我这把他们饿了，我不行。 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家长承诺。 家长也行， 那就是你了。 这我怎么成的？ 你是我姐夫。 哦，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不是有事实了吗？ 哎，你别这么说啊。不，这不是一回事。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姐夫，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哎，有点麻烦了，是吧？ 哦，是啊，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哎呀，小孩，你就进去说说嘛。 能说清吗？老李的这个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没事儿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就是因为现在没事，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哎，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你的。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 啊， 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那是轮不上的。 但只要我说话， 跟没说一样。 只要我说的对， 不可能照办。 哎呀， 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我怎么蒙你姐了？你没蒙。 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哎，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这按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 你呀，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你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 怎么着？我就说了， 你套什么近乎？ 什么叫套近乎？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 怎么着？ 走。 干什么？ 走。 我不走。 你走。 我得抽根烟。我说套不出来。 好， 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根烟。抽完烟我给你走。 来，好，我这有。 什么呢？ 国产的。 丢不起那人。 哎， 你不抽算了，你不抽。 走。嗯。 哎呀， 你是又怎么了？ 我这后背痒呀。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我这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忍着吧。 你看我这够不着。 忍着吧。哎，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不用你。 拿，隔着衣服能解痒吗？ 你这个爪子冰凉冰凉的。 那你说怎么办？ 你给你们打着窝里捂一捂。 真是的，你哎，我也凉啊。好，来，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哪 上面 啊， 下边 啊， 左面 啊， 右面， 到底哪边？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啊。 重点在哪儿？ 就这。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啊你！ 啊，我这都痒了。 你看我给你挠的， 哎呦，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着？ 我怎么能？ 真是的， 哪能不是哪？ 走，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你那边绕远，这边近。 干嘛冲那去？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 哎。 怎么着？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 你这样打什么招呼啊？ 那怎么办呢？啊，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所以还得到派出所找我。 不行，你怎么说嘛？ 怎么说？我就说，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块儿的。他还说，别把我到所里去，得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别咱妈的 啊，那是我妈 啊。 你妈身体